你之前不是站在我左边的吗？现在怎么会到我右边了？ 不，我一直在你的右边。 他的回答令安宗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。好一会儿之后，才勉强扯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说： 但是我左后边的确有一个人，还告诉我那块坟地。 他等着白毅解释，但是白毅看了看他说： 我一直都在你的右边。 好吧，他也不纠结什么左右了，现在只想快点离开。他们几乎是一路小跑着跑出了墓园，结果到了大门口，白毅却突然停住。安宗从裤袋里掏出一块钱硬币，白毅拿在手上，叽里咕噜地念了一些话后，用打火机稍微烤了一下，往背后扔去，但是却没有听到硬币落地的声音。正想要回头去看，白毅却揽住他的肩膀，急声说道： 别回头，那是给野鬼的买路钱，让他们别跟着我们。 说完便拽着他的胳膊往外走。直到出了墓园的大门，他才稍微松了一口气。 我现在的胆子算是被白毅给练出来了，这么一下竟然没有让我受太大的刺激，这要是过去早就跑出来蹲地上吐了。 想到这儿，他抓紧了手里那份塑料袋包裹的信。白毅搓了搓手说： 打车吧，这里估计已经没有公交了。 于是他们两个人跑到大马路上拦了半天，喝了20多分钟的西北风，终于等到一辆车子开过。司机看了看他们，也奇怪，他们两个人怎么这么晚还在公墓附近啊？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，在怀疑他们是什么人。安宗连忙解释道： 啊，师傅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两个是墓园的工作人员，今天加班，所以出来的晚了。 司机半信半疑，他俩也不管其他了，上了车说了个地址，就让司机快点开。待在墓地门口时间长了，实在是有些晦气。到了家里，他们也顾不上休息，打开塑料袋，拿出里面的信封。这时安宗才想起， 当初月兰还活着的时候，我曾经注意到他一直在写东西，而那时用的纸和这封信中的纸张很像，难道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在准备写这个东西给我？ 白毅拿着信看了起来，他一直处在紧张的情绪中，也疲累得够呛，到现在额头上还冒着细密的汗珠。于是安宗倒了两杯茶递给他一杯，然后拖了一张凳子坐在他身边一同看信。月兰的字写得很工整，一个个都顶天立地的，洋洋洒洒地写满了整张信纸。 安老师你好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可能已经离开了人世。我是一个不幸福的人，与我接触过的人也同样很不幸，因为我看得到死亡，就像我知道我自己的死，我父亲的死，但是我却只能无奈地看着，所以在我身边到处都是鄙视。安老师可以说是为数不多真心待我的人，所以我真的不希望告诉你这件事，但是又不得不说，我矛盾了很久，但是如果不把这件事情说出来，我又会觉得对不起你，所以在我得知自己快死了之前，我无论如何都要写下这封信。这是我的遗书，也是我最后一次的遇见。我看到了你的死亡，对，你确实是死了，而且死得十分古怪，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十分可怕。我不能确定你具体的死亡时间，甚至不能确定你的死亡地点以及你的死因，但是我看到了一个黑影，他一直跟着你没有离开过，他就在你的身边，一直都在。接下去我就告诉你我看到的场景。我看到了很多水，水里都是扭曲的脸孔，还有许多门一扇扇地打开，然后就是一个山洞，很黑很暗，洞里有许多尸体， 都已经烂得发黑变质，四周感觉非常冷，这种冷让人联想到坟墓。你躺在一口石头的棺材上，身上都是血，你睁着眼睛，嘴巴上也都是血，似乎在你死之前看到了极其恐怖的东西。洞四周的墙壁上都画着奇怪的图案，红彤彤的，看不懂是什么。我想要靠近那个棺材，但是怎么走都走不进。而最恐怖的是，你周围有怪物，一个很恐怖的怪物，它盘旋在那里，死死地盯着你，但我却看不清楚它的样子，因为从它的身上散发出很多黑气。在那里还有一个人的身影，他应该是白老师，他蹲在地上，身上也全都是血，看起来伤得很重，但是并没有死。同样的，他也试图靠近那口石棺，但也无法靠近。还有一个人，在洞里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我不认识，但不过看上去也快要死了。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就是我看到了我自己的眼睛。没错，我发现在你的周围有几幅奇怪的画，其中一幅就是一双眼睛里有许多手伸出来，四周全部都是骷髅，那和我的眼睛实在太相似了。我发现这些画都是按照顺序排列的，接下来是一棵十分奇怪的树，树上都是人头，有两个人在树前膜拜。第三幅画是许多孕妇从黑洞里爬出来，一个个脸上充满着绝望，他们仿佛被自己的脐带捆着想逃，但是逃不掉。我想要看第四幅，但是接下去的图被血给染透了，只能勉强看到一个女人，一个女人在化妆，其他的什么也看不见，我再也看不见了。当我从幻觉中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才发现自己依然在教室里，你在给我们上课，上的是关于壁画的课，那红色的图案和我在预见中看到的图案十分相似。这就是我看到的场景，你可能不相信我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听我一句话，不要靠近水，不要离开白翼，他是唯一可以救你的人，而那个黑影就在你的身边，可能是你身边任何一个人，所以不要去相信别人，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清事实。那些事情是连续发生的，接下来还会有东西出现，你或许能够躲过去。我觉得你的死亡太奇怪了，仿佛是一种仪式，这种死法就像是过去的人祭。最后我还要感谢你的帮助，但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将这份感谢转达给你。月兰绝笔。 白毅慢慢地放下了拿着信的手，两只眼睛看着地板，仿佛要把地板看出个窟窿来。安宗接过信继续看，发现月兰还把那几个图案画了出来，但是画得十分抽象，他看着都觉得像是少数民族的奇怪图腾，不过大致内容还是看得懂。看罢那信，安宗只觉得脑子里有什么在嗡嗡作响，感觉自己好像突然被人卡住了脖子一样。于是他解开上衣领的纽扣，摸了摸都是冷汗的脖子，对白毅说， 你有什么想法？ 过了好一会儿，白毅出声道， 想知道我昨天去哪儿了吗？ 安宗摇了摇头。白毅把信塞回信封，叹了口气说， 我去了鬼市，我去找了界兽婆。 这是安宗万万没想到的，他看着白毅颤声问道， 你找他做什么？ 他告诉我局已经开始了，而且知道这样的鬼咒并不是人间的东西，它已经存在很久了，甚至可以追溯到比西汉更久远的年代。那个时候巫术兴盛，各种与神灵沟通的方式都被用到了极致，其中也就包括了用恶鬼欺神这种极端的手法。小安，我问你，你觉得神这种东西是善还是恶？ 安宗本来就不喜欢这种意识流的问题，太宽泛了。 举头三尺有神明吗？那么神必定不会饿到哪里去的。 不尽然，神和鬼其实是一样的，他们都是为他们的利益服务，没有绝对为人造福的责任。可是人就不那么想，神就是神，他们受到人的崇拜和供奉，那么他们就得为人服务。如果不那么做，神就等于是恶鬼，对人来说这没什么两样。 求神拜佛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？如果他们不保佑我，那么我们自然也不会去拜。 安宗赞同的点头，心想的确如此。 于是便有了鬼咒，这个八苦恶鬼咒就是其中之一，而创造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当年凤鸣岐山的周文王姬昌。他的修为十分强大，可以说已经到达通神的能力，因此他想到了一个可以胁迫神的咒法，就是把36个十分有能力的人用八种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死，然后聚集他们的恶灵封入一个礼器中。这个玩意儿好比是一个炸弹，因为36正是天罡的数字，而死者又是36个人杰，人们认为这样的怨气就连神都吃不消。不过不能让这36个人死得简单，要用最残忍的方法杀死他们，也就是说要找那种最狠的方法杀，这样才能聚集怨气。此后这种方法就在王室秘密流传了下去，你白天给我看的那个雷就是这种恶咒的成绩，谁拿了谁倒霉。 安宗想起那个装有黑色污垢的雷，但依然疑惑。 那么即使如此，你去找鬼婆干什么？你说过活人是不该去那儿的。 因为我怀疑这次的事件和上次的先皇壁有关系，而且没什么。 安宗努力地回想到底是什么东西又可以与那个玩意儿扯上关系，不过一回想当时的情景，他还是觉得十分刺激。那个先皇壁阴冷的要命，几乎可以把人的骨髓都冻结，但是最后还是让他们脱身了。